七八个棒小伙子，还有两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迎亲客，家具早已经是刷好了漆，几个小伙子收拾麻利，一人喝了碗壮行酒，喊着号子抬着东西出了李家大门。而外面负责燃放爆竹的一看人出来了，马上燃起了鞭炮。等在一边的民间艺人马上是鼓乐连天，四个棒小伙子抬着嫁妆走到前面，后面呢是接新人的花轿，迎新客在花轿两边压着四个走。民间艺人走在队伍吹的是非常卖力气，一群小孩跟在后面人欢马叫。胡胡里看着这支庞大的队伍缓缓地消失在村口，回到家里便倒头就睡。至于院子里那些人喝酒，他是全然听不见，他真的是没有。老爹把胡胡里叫醒的时候还不到后半夜，一起来天很晚，连打了两个寒颤。老爹笑吟吟的举着一身新衣服，还有一束大红花。这胡胡里是洗了脸换上衣服走进屋当门，正凑在一块围着火盆烤火的左邻右舍立马喝上彩，果真是人要衣装，胡胡里一换新衣，容光焕发，光彩照人。接新娘子的队伍还没有回来，想必是正在那边大吃大喝，而这边的酒席还没有撤去，杯盘如金。胡胡里呢要去整理，可是边上人不让，说新郎官就该有新郎官的样子，胡胡里只好待在一边看着别人忙活。就在这时候，忽然看见外面跑来一群小孩，这些小孩大声地叫着，新媳妇来啦！屋里的一群人正等得没精神，哎，听见这一声全都跑出了门外。门外已经等了许多人，冻得直跺脚，小孩子却不知道冷，蹦蹦跳跳。迎亲归来的队伍已经到了村口了，当心打着两盏大红灯笼照得雪地一片的通红，吹鼓手那吹的是声嘶力竭，声音远远的传开去。队伍一边走还一边放着爆竹，所有的人都是笑着。胡胡里呢本来站在人堆后边，一瞬间他似乎忘记了是自己娶媳妇，而是觉得在小的时候有母亲扯着看别人娶亲一样。直到队伍走到门前，大家伙才想到啊，这新郎官还没露面。老爹哑着嗓子叫了好几声，他是没听见。队伍停在门口，又吹又打又嚷又叫，等着新郎官出来迎接。那把老爹给急的，却一发现儿子正躲在人群后面忘乎所以的看热闹，马上赶过去把他给救了出来。胡胡里跟在轿子旁边进了院子，两个没见过面的女人扶着新娘走出轿子。胡胡里刚开始呢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老爹从后面推了他一把，他踉跄一下也跟上去。两个伴娘挽着新娘子可就进了屋了，把新娘子往椅子上一按，回头看了看呆头呆脑的跟进来的胡胡里，捂住嘴笑着就跑了出去。话说这新娘子穿了一身大红的新衣服，绣着大朵大朵的花，因为盖着红盖头，胡胡里看不见她长得什么样。屋里只有胡胡里和新娘子曹氏两个人，新娘子坐在椅子上很安详。胡胡里呢看了几眼新娘子，忽然觉得两个人今天晚上就在一起了，这脸呢可就红到了耳根。本来坐得稳稳当当的，立刻局促不安起来，像是屁股上有了钉子。外面的老爹正大声地劝送新娘子的人喝酒，雨声中啊有掩饰不住的喜气，有的人已经开喝了，那酒杯子咣当咣当的响，酒桌上的粗话一句一句传到耳朵里，还有小孩的笑声、女人的呵斥、男人的声音，简直乱成一团麻。胡胡里实在坐不稳，他悄悄地站起来走出去了。老爹眉开眼笑地陪着几个他不认识的人说话，一看胡胡里出来笑得更甜了，起身招呼他过去坐下，指着一位年长者让他叫他哥。 以下依次坐的稍年轻一点的分别是二哥、三哥直到七哥。胡护理一一打了招呼，寒暄几句，就是喝酒。新娘子女流之辈，不喝酒有情可原，新郎官不喝那就说不过去了。胡护理推三阻四了，让了一番，这也激发了胸中的血性，于是他不再推辞，该自己喝就自己喝，该碰杯就碰杯，不管什么路数都是杯到酒干。喝完了酒，好像是谁把他扶上了床，又帮他脱下衣服，他完全忘记自己是在过洞房花烛夜。此时他想起了子牙河滔滔的河水，河水的后面他父母躺在床上，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息呻吟着，这时候他就进入了梦乡。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梦，梦醒以后一种疼痛感突然袭上头脑，他在床上翻个身，看见一个女人坐在床前的椅子上，正出神地看着他。他努力清醒头脑，才想起来这女人已经是他的女人，是昨天才娶过来的。昨天 这 胡护理一想起昨天呢，这有一些回忆便断断续续的，就像水泡一样从心底泛起。这时候他发现身体外边只盖着厚厚的棉被，他看见了女人，眼睛里掠过一丝难言的羞涩，头忽然低了下去。女人应该说不能算漂亮，但是也不算丑，两只眼睛大大的，另有一番妩媚的韵味，银盆大脸，就是老年人说的福相，鼻梁高挑，脸颊上有几个小红疙瘩，但胡护理认为无伤大雅。相反，他倒觉得有了这个女人，衬得他要白净一些。胡护理对曹氏的第一印象十分满意，曹氏昨天晚上已经肆无忌惮地把丈夫从头到脚看了个遍，也没挑出什么刺儿来。两个人一个坐着一个躺着，躺着的想站起来苦于四肢无力，坐着呢想走过去又羞于启齿，哎，就这样对峙了很长的时间。不知胡护理知道不知道，反正曹氏是心头有如撞鹿了，没有留意。最早打破僵局的是胡护理的一声哎呦。胡护理在床上不动声色地努力半天，手脚仍然不像自己的，只有脑袋还能转动一两下，转一下还疼得吃牙咧嘴。看着曹氏呢低着头摆弄着衣角，就不往这边看。无奈胡护理呢只好自己凝神聚力，借着自己一股子猛劲儿，把身体往上一撑，脑袋重重地磕在床帮子上，身体可就扑通一声回到床上了。曹氏在那边虽然说没抬头，但那颗心可全在这边啊。曹氏看着胡护理那可怜样啊，又怜又爱，但还是碍于情面没有过去。最后胡护理碰住脑袋那一声惊呼终于救了他，因为啊此刻让曹氏找到了心理平衡的借口。胡护理被疼痛搞得是筋疲力竭，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他觉得头上除了虚汗凉凉的，毛孔却像是挨着针扎。他闭着眼睛陡然闻到了一阵香味，和梦幻中的香味一样。接着他感到有人拿着手帕给他擦去额上的汗，动作很轻柔，像春风掠过紫牙河激起一层层的微波。有一个温暖而又柔软潮湿的手掌放在他胸膛上，他瞬间想到了昨天晚上那两条蛇，他的心开始砰砰地跳，越跳越急。那一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不愿意睁开眼睛，情愿就这么躺着享受这一切，尽管头疼的他直吸凉气。曹氏没有辜负公公婆婆和丈夫的期望，过门以后家里地里缝缝补补那都是一把好手，不管干什么活都是拿得起放得下。公公婆婆开始呢还不服老，强撑着折腾。胡护理和曹氏劝了几次以后，二老 才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干也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有的时候还会帮倒忙，或者越帮越忙。二老肚子里盘算，索性把地里的活一推六二五，全扔给糊糊里夫妻二人弄。家里这些活啊，有的时候忙的时候烧个饭刷个锅之类的，曹氏脱不开身，也会麻烦婆婆一两次。绝大多数时间，两位老人在家那是逍遥自在，赛过活神仙。这且不说，曹氏在待人接物方面也很让老人家满意，不像有些媳妇儿，有人了一口一个爹妈，叫得比蛐蛐还欢，背地里横眉竖目喝起来，那指使的比饿狼都狠。曹氏喊爹妈喊的那个甜呢，老两口听着就比泡在蜂蜜罐子里还是舒服。每顿吃饭先给爹妈端上，然后是丈夫，最后才是他自己。平时问寒问暖，孝顺百倍，老两口一旦有个什么不顺心事儿，他低眉顺眼的就坐在一旁劝个半天，非得把老两口逗乐才行。而对待左邻右舍，曹氏向来是不卑不亢，谁有个急事儿，那一定跑前边帮忙。当然谁要是想欺负李家，他也是从来不示弱，遇到问题镇静自若，颇有大将风度。因此呢，曹氏过门没半年的功夫，左邻右舍的夸奖就像狂风一般刮进老两口的耳朵里去了。老两口私下呢还不知絮叨多少遍，说李家列祖列宗保佑，李家才烧了高香，讨了这么好一个媳妇儿。糊糊里心里那个舒服就甭提了。晚上劳累一天，躺在床上和曹氏相偎相依的时候，多少次的暗暗祈祷，爹娘的在天之灵若是看到儿子如今这样，那该多么高兴啊。曹氏转眼间嫁进李家已经有大半年了，老两口心里非常高兴，越活是越年轻，整天闲在家里啊没事干。公公耐不住寂寞，东家串串西家走走，那边有个什么稀奇古怪的跑去凑个热闹，再没事呢坐在太阳底下陪几个老头聊聊天下下棋，活得还挺滋润。而婆婆就不行了，她本来也是闲不住的，手边没活就觉得没意思，顿时就感觉这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婆婆呢又不喜欢逛东逛西的，只好待在家里独自想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想着想着，哎，这婆婆啊就发了慌了，媳妇儿过门有七八个月了，按理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即便说现在没有生下小孩，那媳妇儿的肚子也该显然露水了呀。哎，这婆婆在那儿可就想抱孙子想疯了，偏偏儿子和媳妇儿一听她絮叨这回事，就笑着躲到一边了，不和她打照面。公公整天悠哉悠哉的，也把这事儿给忘了。婆婆胡思乱想，越想越是害怕。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他那会儿把糊糊里过继过来，其一就是为了养老送终，再则就是为了保存李家一脉的香火，万一媳妇儿是个不生蛋的老母鸡，那就是好过赛天仙也是白扯。婆婆一天没事啊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一天呢掐着指头开始算，哎呀，这算的是心惊胆战四肢发虚。这时候糊糊里就满头大汗的扶着曹氏回来了，哎，老太太还犯嘀咕呢，这日头还没正照呢，下地怎么就收工了呀。糊糊里也来不及会老娘，进门先把曹氏扶到屋里床上安置妥当。婆婆呢也跟到里屋，看糊糊里找了一条毛巾给曹氏擦汗。曹氏呢半倚半躺在床上，满脸的红晕，很害羞的样子。糊糊里在一边慢声细语地劝慰他，语气中 稍有几分心疼的责备。你看你非这么强，不让你干活你还不愿，万一要是动了胎气，那爹娘……婆婆本来正一脸红疑的瞧着，不知道曹氏出了什么毛病，听呼呼里这么一说，满腹疑云和半个上午的抱怨那就消散了。雨过天晴，婆婆脸上的皱纹笑得跟干核桃壳似的，心里说，我的小姑奶奶，你可真会找事儿，都怀上这么久了，每天还冒着星星顶着月亮去地里干活，你是诚心不让我抱孙子啊？再转念一想，哎，这婆婆眼圈啊可就发红了，感情媳妇儿还是在替我们二老考虑啊，他万一躺下了儿子不说，我们俩的事儿可就出来了。婆婆刚才也是胡思乱想，这时候坐在媳妇儿身边，看着媳妇儿有些憔悴的面容，也是胡思乱想，想的内容却翻了个个。婆婆看儿子在一边闲着没事可做，应该又把他骂回地里去了，胡胡里恋恋不舍的还不想走，可是老娘却急了， 你还在这转什么转呀，又不是你怀了孕，帮忙也轮不到你，时候还早，下地干活，走到村口顺便把你爹叫回来，他可能又跟你老刘叔下棋了。 胡胡里走了咱暂且不提，婆婆瞅着曹氏这病态的样发了一会儿呆，曹氏半闭着眼睛看着她也不说话，婆婆又怜又爱又气又恨，忍不住又数落开了， 孩子啊，你说你这是何苦啊，咱老李家就你这么一个媳妇儿，万一累坏了身体这怎么办呢，该躺着养的时候就得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没谁会笑话你偷懒不干活，地里活啊你放心，你爹那几根老骨头还经得起几下折腾，家里的事儿就包给老婆子我了。 婆婆的话还没说完，自己忍不住高兴的扑哧的笑出声来。老爹在外边听到了胡胡里的招呼，一盘好棋下到中途，推着棋盘可就回来了。老爹没有进屋，老娘出来了，此刻这二老啊在嘀咕着什么，然后坐在一起的二老可就笑开了花。曹氏这一怀上孩子，那更是被宠上天了。老爹老娘虽然累得心里高兴，可老娘开了很多的食品补品让胡胡里一股脑的买回来放着，曹氏也实在动弹不得，老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呢在媳妇儿床前翻来覆去的絮叨一些老掉牙的事儿给媳妇儿解闷。曹氏知道这老婆婆呀是怕她一个人呆着心烦，婆婆那几个故事讲得她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但是呢还是听得津津有味。话说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曹氏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果真生下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大胖小子。婆婆只看过别的接生婆接过生，自己可从来没干过，但是她不放心，害怕别人要是出一点差错，那她可就心疼死了，所以呢她就下定决心发愤图强，东跑西颠的向几位接生婆取了经，然后就满怀信心准备亲身给媳妇儿接生了。话说曹氏分娩那天呢，公公和胡胡里一整天没干活，一直折腾了有三四个小时，胡胡里觉得自己都快要崩溃了，里屋忽然有了声响，曹氏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婴儿哭喊声一起飞入胡胡里的耳膜，接着就是婆婆的一声压抑着惊喜的感叹， 苍天有眼，里门有后啊， 胡胡里那一刻真想跑出去大嚷大叫一番，告诉所有他能告诉的人，他胡胡里有了一个儿子。听到儿子洪亮的哭声，胡胡里呢就像是三伏天喝了一杯雪水，他想，他什么都想，

北京时间22点整。